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来关注曾经在温哥华市住了多年的四只中国大熊猫高高兴兴搬家到了卡尔加里市，在这里又将移住5年。寒冷的天气当中，大熊猫如何适应当地生活？他们最喜欢的竹子从哪里而来呢？当地人给大熊猫建立一个怎样的家？节目中我们来关注。在今天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中，我们将播出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的普京总统新任期人民的期待，了解一下在他的第4个6年任期中，当地人民有着怎样的愿望。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熊猫是中国外交的最好大使，它萌态可掬，全世界人民都喜欢它。今年的5月7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动物园生活了多年的四只中国四川大熊猫正式亮相了卡尔加里市动物园。大熊猫搬家成功了，这次搬家路途遥远，从东搬到了西，它可以让更多的加拿大人领略大熊猫的风采。这是卡尔加里市30年来第二次迎接中国国宝了。成年熊猫大毛、二顺和幼崽盼盼、月月将在卡尔加里动物园住整整的5年的时间。而为了给他们送去好吃的竹子，熊猫每天大约需要40公斤的竹子，是由中国海南航空和海南货运直接从四川成都联合运至卡尔加里的。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卡尔加里动物园。 熊猫馆是一个被称为熊猫之旅的综合建筑，无论是色彩还是造型都极富中国特色。据悉这个馆的造价为1400万加元，约合7000万元人民币。为了让这四只大熊猫吃得更可口，卡尔加里动物园在全球创下了先例，就是从中国四川直接空运9种新鲜的竹子，每周用2个商业航班运往卡尔加里，每次从砍伐到运抵过程不超过48个小时。 But they're beautiful. Yeah, exactly. I mean, if you promise me a baby panda to play with, I might pop by. My kids are teenagers and grown up. They when they were little, they used to love this. 大熊猫到这儿呢，又拉近了双方的人文的交流，是吧？我刚才从这个开幕仪式上能看得出来，加方的从各级的官员吧，包括各级的人士，对大熊猫能够落户卡尔加里都非常的兴奋。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加强阿尔伯塔省同中国这个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新的纽带吧。 饲养大熊猫开销很大，为了增加收入，卡尔加里动物园为喜欢熊猫的游客制定了专门的门票和套票，还推出熊猫早餐，颇具新意的熊猫经济正在逐步成型。据当地媒体报道，四只大熊猫的到来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发展，预计卡尔加里动物园第一年的游客数量增加25%，游客人次会达到1500万人，相当于超过加拿大全国人口的40%，预计增加收入1800万加元，约合9000万元人民币。同时，熊猫也让更多的中国游客知道了加拿大艾伯塔省和卡尔加里。2016年，艾伯塔省接待的中国游客为135000人，带来的旅游收入高达1亿3600万加元，约合6亿8000万元人民币。而2018年既是中加旅游年，又有大熊猫的吸引，预计将有20万中国游客来到艾伯塔省，为该省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 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42家大型连锁超市零售商和生产厂家宣布签订一个英国塑料协定 UK Plastic Pact， 这也是英国首次是由商家来自发签署的减少塑料污染和塑料使用的协定。协议承诺到2025年前所有签约方使用的塑料包装要100%可循环使用、可回收、可降解，而这也是英国庞大的打造无塑料社会的一部分。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英国，了解这个协议。 事实上，英国对塑料制品的限制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实施。英格兰地区在2015年10月开始实行对一次性塑料购物袋收费5便士的政策。威尔士地区早在2011年就开始实施塑料袋收费政策。这些政策使得当地的塑料袋使用量大大下降。尽管如此，英国全国仅有46%的塑料垃圾能够进入回收处理系统。在中国宣布洋垃圾进口禁令后，英国的塑料垃圾回收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 That's actually a good thing in the long run, because where a country generates waste, it should deal with it itself. We should be recycling that plastic here. 据统计，英国大概80%的塑料包装来自遍布街头巷尾的超市和咖啡厅。此前的相关限塑令规定，若符合收费规定的超市不按规定收费，将被处以最高不超过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43000元）的罚款。如果提供虚假信息或扰乱执法，最高罚金可高达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7万元。而今年4月底，英国42家零售商联合签署的英国塑料协议，则把重点放在鼓励消费者使用各类可回收的购物袋上。近2周以来，多家连锁超市里，不同花色、不同材质的购物袋渐渐多了起来。价格最贵的购物袋是3磅，约合人民币26元。 There are alternatives, so people are using increasingly these sturdy plastic bags, or they're using bags that are made out of other materials. 据了解，英国每年消费约130亿个塑料饮料瓶。朱利安介绍，英国政府正在参照德国、瑞典的做法，计划实行有偿回收塑料瓶计划。据英国塑料联合会估计，这一回收方案的执行或将耗资数十亿英镑。 为了打造无塑料社会，英国费了不少的力气。据悉，英国政府已经全面在全国大型超市实行了塑料购物袋的收费政策。英国王室也表示呢，不再使用塑料吸管向塑料垃圾宣战。而同时，英国也开始加紧在街头建设可以直接饮水的水龙头，减少大家对于塑料矿泉水瓶的依赖。人类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塑料垃圾不可回收、难以分解的危害了。不过呢，据英国独立报在4月份报道，英国科学家研发出了一种基于一种酶来分解和吃掉塑料的物质。这种酶是一种生物催化剂，有助于塑料回收再利用，帮助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塑料污染问题。这种酶呢，最早是由日本的科研人员发现的。2016年，他们发现这种食用塑料的细菌，当时他们就表示，这也许是未来人类解决塑料污染的一个好方法。在最新的研究进展中，英国普茨茅斯大学生物学家约翰·麦吉汉教授带领团队，对这种酶的结构中与消化塑料的相关部分又做了一些新的调整，调出了一种酶的超强版本，发现它的消化塑料能力远超自然界里的天然酶。这种酶能够非常快速地来分解制造饮料瓶的 PET 塑料，加速它们的降解过程，而过去往往呢是需要100年时间才能够降解。通过塑料分解成容易处理的块状物，而新的物质还可以帮助多回收数百万吨的塑料瓶。这种酶也许是未来人类解决垃圾污染的一个有效渠道。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巴西。巴西人说葡萄牙语。最近在巴西有一种网红饮料，人人手拿一杯都在尝试，因为它可以非常好的帮助人体的消化和吸收。那么用葡语的发音呢，这种饮料的名字叫做库布茶，按照音译中文译作恐怖茶。但是无论是外观还是味道，它与恐怖毫无关系，在巴西呢非常受欢迎。好，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在巴西主打健康概念的超市或餐厅里，你一定能找到许多像我手上拿的这种装在玻璃瓶当中的饮品。根据它的葡语名发音公布上，直译过来就是恐怖茶，但实际上它并不恐怖，它只是一种红茶菌发酵茶饮，对于人体肠道的消化功能颇有好处。 据介绍，恐怖茶中的红茶菌不是一种菌，更不是菇类，而是酵母属、醋杆菌属和乳杆菌属的共生物，其中以醋酸菌的含量最多，显微镜下可看见杆状的乳酸菌、醋酸菌和颗粒状的酵母菌附着在一层薄膜上，若培养得宜，会看见薄膜渐渐形成大朵菇状的茶菇。红茶菌饮料味道微酸，和酸奶一样是一种活菌饮品。目前在巴西市场上较为流行的恐怖茶口味包括原味、薄荷味、洛神花茶及生姜味等，其售价在10到20雷亚尔不等，约合人民币18到36元。 Eu gosto muito de tomar kombucha. O meu preferido é o de gengibre. Eu tomo assim, eu costumo tomar quatro vezes na semana. Gosto de tomar. 从一年前开始投入营业的这家恐怖茶吧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时尚街区，目前该店的恐怖茶月销售量在6000瓶左右。莫雷蒂告诉记者，有一种猜想称这种风靡南美甚至全美洲的茶饮起源可能是中国，但还需进一步求证。 O ano passado a gente cresceu entre 50% e 70% ao mês. E aqui no Brasil é movimento bem nítido também na direção da saúde. 实际上恐怖茶的制作方法非常简单，在巴西市面上也能买到 DIY 恐怖茶制作套装，售价在180雷亚尔，约合人民币324元左右。在一个开口较大的玻璃罐中进行一般冲泡红茶的步骤后，加入适量蔗糖，待其完全溶解后加入凉水冷却，随后再放入最关键的红茶菌酵母茶菇，接着用一块透气的布或两层厨房纸加橡皮筋封住瓶口，放置在室内阴凉处，静置7至14天即可。而目前许多恐怖茶的粉丝也已经成为制作这种饮品的专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莫斯科当地时间的5月7日11点45分，俄罗斯新一任总统就职仪式在莫斯科的大克林姆林宫盛大举行。分别于2000年、2004年和2012年出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2018年是再次以76.7%的高得票率第四次问鼎总统宝座。普京在宣誓后的就职演讲中强调了他在俄罗斯国家和人民面前承担的巨大责任，并表示俄罗斯会更强大，人民会生活得更美好。他也称当今是风云变幻的时代，强调国家需要在所有领域实现突破，而其中教育、卫生、妇女儿童保护是国家优先保障的重点。他也表示俄罗斯面临了很多历史性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决定着未来十年俄罗斯的发展命运，这些严峻的任务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每一个人的实际贡献。一些俄罗斯媒体将普京未来六年的执政称为是普京 4.0 时代。那么在新的时代中，俄罗斯民众对他有怎样的期望值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节目主持人刘晶和吴云将给您带来这个话题。好，来听今天的双城之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Мне не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иначе. Устаю от земли чужой. 俄罗斯选出了自己的领袖，在3月18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现任国家元首弗拉基米尔·普京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有5600万名俄罗斯公民为其投票，或者说稍差一点就达到了77%的赞成率。在后苏联俄罗斯总统大选中，还没有哪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普京所获得的支持率要远远超过2004年、2012年的投票结果。尽管选前和选举过程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 那么，普通的选民 选的是谁呢？大家把什么样的希望寄托给新的总统呢？受访者来自俄罗斯的不同的地区，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他们是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代表，和俄罗斯选民的对话是在选举站出口处进行的。同时，通过电话，我们与其他城市的选民进行了沟通。 我们电话连线了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91岁的退休者叶莲娜·叶尔霍娃，她并不隐瞒，对接到莫斯科记者的采访感到非常愉快。他说自己亲自到了选举站，尽管按照年龄他可以在家投票。我们问他八位候选人中他选了哪位呢？ 他说当然选的是普京，他把国家管理得很好，为什么要换呢？我们平静的生活，头上是和平的天空。我本人经受过反法西斯战争，知道那时是多么的困苦，我们什么都经受过，有寒冷和饥饿。在我那个年代，有人多次试图让俄罗斯俯首就范，但此前他们没有成功，现在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据这位老退休者介绍，他没有任何的怨言，自己有两室的住宅，退休金也不错，女儿和孙子们都非常关注，当然他还是享有更好的改善。 他说希望能够增加一些退休金，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后方劳作的老兵们，这些人主要是女性。我记得我们在农村干活，每天都离不开田地，不这么干不行呀，前线的战士需要吃饭，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方的劳动者所获补助要比前线的少一些，应该拉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药品太贵了，政府应当跟踪，不让私人的药店乱涨价。 大家对社会的公正有着清晰的诉求，俄罗斯公民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拉大感到不满。有位名叫瓦连金·帕尔霍明科的莫斯科人把票投给了左翼的候选人。他说我是瓦连金·帕尔霍明科，俄罗斯科学院美加所的高级研究员、政治学者和美国问题专家，我给巴维尔·格鲁季宁投了票。是的，他是一位商人，在莫斯科郊外领导着一家大型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位商人不用良心去换钱，他明白普通百姓的需求，想把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些。当然他输掉了选举，因为大多数的选民支持普京，但是这位拥有丰富管理才能和生产经验俄共推出的候选人不应该被弃之不用。我非常希望他能在总统大选后新组成的政府中工作，比如可以做总理，或者起码就任经济领域的部长职位。 我不认为俄共推出的候选人格鲁季宁能够在政府中就任高级职位，有关他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金融方面的不干净，而且本届总统选举对寄托于无党派商人的俄共来说是惨败，格鲁季宁和普京之间有着 65% 的差距，俄共作为左翼反对派的主要支撑还从来都没有过如此的惨败。 俄共一部分传统支持者转而支持普京，我对此不感到吃惊，原因在于俄罗斯社会依然对苏联有着强烈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不仅与社会的公正，也与当年国家执行的让其他国家认可我国的政策有关。普京总统在国家安全和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方面所执行的政策接近于左翼选民的观点，因此很多有苏联情节的俄罗斯人把选票投给了普京，而不是共产党的候选人。 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但既然你看得很清楚，那你如何解释科谢尼亚·索布恰克获得的第四位呢？提醒一下，他曾经是社交名媛和电视主持人，现在把自己定位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代表，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不到 2% 的选票，而且索布恰克还成功地超过了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民主党亚伯鲁党首亚夫林斯基。 对于索布恰克本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结果，这种结果或部分在于对女性的支持。我们在莫斯科西南区某个选举站的出口 采访了一位女性选民。 你指的是那一位领着小女儿的年轻妈妈吗？ 是的，这是她的录音。 Меня зовут Елена Скворцова, я работаю медсестрой. 她说，我叫叶琳娜·斯科沃尔佐娃，是一名护士。我给索布恰克投了票。我希望在我们的政府中有更多的女性，这样就可以考虑到我的意见和我们的声音。当然，索布恰克在本次的选举中不会获胜，但是我的声音能够让政府明白，支持唯一的女性候选人是一个信号。 我们还通过电话与亚罗斯拉夫尔市的一位名叫弗拉基米尔·马岑科的人通了电话，他是当地医院的复苏科的医生。 他认为，并非所有的给现任总统投票的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满意，但是他们还是认为普京是理想的政治家。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还是相信普京本人的。我们的对话者这样指出，他们在普京的身上看到的是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国家领袖的形象，他知道该怎么做。这位医生还列举出他认为的新当选总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他说，我们期待发展生产和创新事业，我们期待真正的打击腐败，我们期待克服国家官僚主义和发展公民社会，我们期待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农村的生活水平。不能让有孩子家庭父母都工作，却要在生活必需品上节约的这种情况出现。国外也在积极讨论俄罗斯的总统大选结果，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指出，西方与俄罗斯搞对抗，并试图抹黑普京的政策，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在外部威胁之下，俄罗斯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国家现任的首脑周围，甚至是普京的反对派，也不得不承认普京享有广泛的社会支持。我认为这才是2018年总统大选的主要结果。 以上就是本周双城之声的内容，俄罗斯人对普京总统开启的 4.0 新时代的期望。同步由北京外语广播制作的双城之声、今日北京等节目也可以在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文网上收听到，欢迎您的关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最后我们走进新加坡，了解新加坡交通灯更改引发的话题，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主播邱胜阳的介绍。 随着在上两个星期啊，新加坡连续发生了几起交通意外事故，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有五名新加坡人死于交通意外。而这几起的交通事故，有两起呢是发生在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呢，那目前当绿灯亮起的时候，如果前方没有车辆直驶过来，要转右的车是允许在这个时候转右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右边马路也让行人越过马路，再加上目前在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电动踏板车等个人的电子代步工具，这些代步工具的使用者会比行人的速度更快的越过马路，因此转右的车辆如果一不留神就会撞到这些电子公路代步工具的使用者，造成了驾驶员在不能够很好的掌握转右的时间，因此就增加了驾驶员的负担，以及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为在最近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呢，都是涉及右转的车辆，最糟糕的是导致了后座乘客伤重不治，而引起了公众高度注意车辆在交界处转右的安全问题。有不少民众呢，甚至在这个社交网站里面发起了签名运动啊，要求陆路交通管理局对这类的转右交通装置进行改革，加强驾车人士以及公路使用者的安全。陆路交通管理局已经决定在未来五年之内，在新加坡大多数的十字路口都会安装红、黄、绿三种颜色右转箭头的交通灯。 以便加强公路使用者的安全。而其实呢，在公元2000年开始呢，新加坡的陆路交通管理局啊，在一些交通比较繁忙的十字路口就已经安装了红、黄、绿三种颜色箭头的这个标志。而不过在目前啊，全国也只有200个交通路口设有这种标志。不过呢，有很多这个学者认为啊，就算增加了三种颜色的转右箭头标志，也只能够治标而不能够治本。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呢，都必须培养公路使用者，包括行人、驾车人士的公路安全意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